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77集，告慰瓦房。司藤对秦放说：“ 你说的没错，知道同类相识大逆不道之后，我确实也不怎么好受，事后也的确没有再做过同样的事。东逃时我放出风声说自己又连杀三妖，那是为了让秋山怕我，他摸不清我到底有多大能耐，就不敢对我随便下手了。但做都做了，我又不想以死谢罪，既然还想活着，我也就原谅我自己了。当然别人可以不原谅我，可以来找我报仇，尽管来吧，打得过我就把我的人头取走，打不过我就有多远滚多远，别在我面前讨嫌。沈银灯这件事我没什么好为难的，拿不到妖力，以半妖之身活着，不被人杀死也会像人一样老死的。从知道他是赤伞开始，我就下了决心了，我和沈银灯谁也不是好人，他想我死，我想他死，各凭己力，愿赌服输。这就好像我们疼，为了争阳光水分空气，难免遮掉那些枝干羸弱的。你们人是扶老携幼，帮助弱者，我们妖是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大家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 原来如此啊。让司藤这么一说，秦放先前的那些担心颇有点杞人忧天和自作多情，也许真的就是所谓的道不同吧。两人之间一时无话，风突然大了起来，掀起了毯子的一角。秦放低头去帮司藤掖住，司藤看着秦放，心口微微一暖。 其实你现在即便离开我也不会有什么大碍了，你之前一旦距离我远些，容貌就会发生变化，那是因为我妖力太弱，不能支撑你血气如常，现在有赤伞的妖力归流，已经没关系了。 秦放沉默了一下。 不是还有第五件事吗？我听到你问苍红观主的话，第五件事是不是去找另一个司藤的尸骨？ 看得出来，与沈银灯的妖力相融是一件颇为不易的事。司藤渐渐疲倦，不再与秦放讲话，偶尔会拉一下毯子，似乎极冷，有时又眉头紧皱，唇色苍白如纸。普通人哪怕是输血呢，都要血型相配。司藤这贸贸然拿走沈银灯妖力，果然也不是即取即用这么简单。秦放帮不上什么忙，只能陪他坐着，见司藤挨得难受，也问了要不要紧。司藤含糊着说了句：“ 就像高烧吧，挨过去就好了。” 夜色转浓，秦放扶着椅子，困意渐渐地袭上了心头。半醒半睡间，忽然听见司藤叫的：“ 你回屋去睡吧。” 秦放倦极了，他只是摇头，又趴着睡着了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听见楼下门响，一个机灵醒转，这才发现天已略白，摇椅上是空的，而自己身上却披着那床毯子，这才醒得司藤刚刚叫他的场景并不是梦。秦放打了个哈欠，揉着眼睛走到栏杆边，严福瑞正在院子里收拾手里的提篮， 听见动静抬头看他，又怕吵着别人，小声说了句： 我去给瓦房烧纸。 哦，对，瓦房。那个小鼻子小眼的娃娃，现在也算是大仇得报，可以瞑目了。秦放心里忽然空落落的，说了句： 我跟你一起吧。 严福瑞的提篮里装了两刀黄纸，两个馒头，简易的包厢，塑料小手枪，玻璃球，还有小孩穿的旧衣服。时候还早，寨子里静悄悄的。严福瑞和秦放两人沿着青石板往高处走，走着走着，严福瑞就伤感起来，絮絮叨叨地一直说话： 我们瓦房啊，年纪还小，又没有上学，成天跟着我出太，都被小混混们带坏了，张口闭口就骂人，每次都被我塞。早晓得他只能活这么久，我说啥子都不打他的。我见他的时候啊，他被人扔到房子后头，门崽儿一样大。你说这做父母的啊，也没得良心，养不起就不要生嘛，生了那我们也要好好养嘛。孙腾小姐说华房是叫刺三给刺了，他得好痛啊。那个时候我待在潘启年道长屋里啊，他的宝葫芦忽然摇啊摇的，我看着觉得奇怪，心里头还多落魄，我都不晓得那个时候华房正在遭罪。 秦放的心里难受得很，他把严福瑞手上的篮子拿过来帮他提着，一直劝他： 事情都已经了结了，节哀顺变呢，严道长。 不知道劝到第几次时，前头远远的石板上响起了行李箱滚轮的声音，应该是有谁赶早行路了。走得近了才发现，居然是苍红观主一群人，一行七八个人，提行李的提行李，拖滚轮箱的拖滚轮箱。道门的事已经结了，多留也没太大意思，起得这么早，兴许是刻意想避开司藤这边的人，也是巧了，撞了个正着。经历过这么多事，秦放对道门也实在谈不上什么好印象。他侧了侧身子，让出条路来，待苍红观主等人都过去了，才示意严福瑞继续走。才走了没两步，身后传来喊声： 秦先生，秦放。 回头一看，是苍红观主的那个徒弟王乾坤，跑得气喘吁吁的，道士髻歪得跟比赛斜塔似的，到近前拿手撑着腰，缓了好久才说话： 我师父请你传个话给司藤小姐，一是感谢，谢谢司藤小姐高抬贵手，二是…… 说到这里，他忽然小心起来，警惕地看前后左右，声音都降了八度。 二是沈岩灯的那个老公叫央波的，司藤小姐要提防一下，那个人怪怪的，昨天我师父随口问了一句沈小姐怎么样了，她说好着呢，今儿早上我们收拾行李，看到那个央波早早就出门了，总之让司藤小姐当心些吧。 说完了又赶着去撵苍红观主他们，跑得一颠一颠的。秦放到苗寨之后才知道沈银灯是嫁了人的，但从没见过杨波，印象也浅。王乾坤这么一提醒，他才想起来，确实应该有这么一个人。原先自己和司藤都觉得沈银灯潜伏在麻姑洞是瞒过所有人的，这个杨波应该也在受骗者之列。但是依王乾坤的说法，如果杨波行为如此颠倒，那即便不是同党，也至少是个知情者。秦放心里一紧， 这事儿 得赶紧让司藤知道。还有，司藤身体不舒服，一个人在客栈。如果那个杨波跑去找他， 越想越慌，赶紧把篮子塞回给严福瑞。 你先去吧，我要回去一趟。 好，你快些回来啊。 秦放也顾不上跟严福瑞解释，撒腿就往回跑。清晨的雾气从木屋子上升起来，又落回青石板上，浸得条石湿漉漉的。他记得从这儿回去要经过好几个岔口，也不知道拐进第几个时，脑后忽然响起风声，有什么东西重重地砸在了他的后脑勺上。秦放扑通一声就摔了，头痛得像是要裂开，脑后和脖颈里有温热的液体在流。他挣扎着睁开眼睛，迷迷糊糊中看见一个当地人打扮的高大男人走过来，拽着他的衣领开始往外拖。哗啦一声，一桶凉水淋在了秦放的头上，他激得一哆嗦，顿时就清醒了。环顾四周，也不知道是在哪里的屋子里，窗户都用纸糊着，屋里亮着梨形钨丝灯，分不出是白天还是晚上，手和脚都被捆住。面前蹲了个男人，眉目俊朗中透着几分憨直，但是对视的久了，他的眼神里又会突然掠过一丝愤懑。秦放知道他是谁了，他费力地用被捆住的手撑住地面坐起来，又蹭着身子倚住屋子的墙壁道：“ 杨波是吧？”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